下雨也是一种美，不如好好把握这个机会，痛哭一回。

未来是否挽留。他总是吹不够、哦、我为你唱首歌，唱得白云悠悠、哦、吹不够、哦、我为你唱首歌，唱得大河奔流、哦、走过了山 我住在

泪。

诚心诚意，你就能够四季好运当头， 你就能够四季好运当头， 给你称心如意，不再忧愁， 给你称心如意，不再忧愁， 只要不是傻儿求，愿望是不会落空， 财神一来到，你看财神一来到，人人都有金银珠宝， 家家户户欢笑， 迎接嘛财神来呀，希望嘛来保佑， 我也是诚心诚意， 何必还要走远路， 前面嘛打着洛阳， 后面

泪水它一旦流尽，只剩决心。放逐自己在黑夜的边境，任由黎明一步一步向我逼近。想你的心化成灰烬，真的有点累了，没什么有太多太多回忆哽住呼吸。爱你的心我无处投递，如果可以黑夜走比找到你，爱的乐趣不必澄清，只有 每当心

小心的地址，你怎能若无其事？我不要藕断丝连的方式，用光身上的电池，我才能重新开始。这些日子让我做你唯一的天使，当时我以为这就是一辈子。谢谢你让我从故事回到了真实，我们之间到此为止。

是大地天呀天心意， 一眼都是大地天呀天心意， 啊春风拂面百花开得多甜蜜， 春风拂面百花开得多甜蜜， 啊恭喜你恭喜你年年得意， 恭喜你恭喜你年年得意， 福禄财神永远跟着你， 多些爱的传奇。 也许明天不再相遇，放我的歌声在你的记忆，让人间多些爱的传奇。 何时才休罢？黄昏今晚霞，独行无牵挂。才潇洒，不问世间愁恨淡如茶。江湖一句话，醒得正邪不怕。